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不得了，力拔山兮气盖世啊！咁啊，同我哋讲咧就系远行啦、Michael 啦、嘉齐啦，同埋我啊。咁啊，一听呢个题目咧，就觉得讲边个噶啦？应该 讲秦始啊、汉始啊。 嗯，大家有咩印象啊？ 云西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跟住我哋就唔会骓不逝啊，可奈何啊？ 如系如系奈 何？系啊，虞姬啊、项羽嗰啲行开啲，点解？因为我哋会谂起一出香港好受欢迎嘅吓谍战电影啊， 系 就系、是、吓、就是、我哋讲云西同埋阿七嘅 嗰个国产007啦。咁啊，我相信咧，周星驰嘅电影应该系其中一个重要嘅集体回忆嚟嘅，亦都可能系好多普通嘅一般人构成种种想象嘅一个主要重要嘅来源。OK， 咁所以呢一出亦都构成咗一个好重要嘅所谓嘅一个间谍嘅想象。当然呢个间谍嘅想象系一个戏谑嘅，同埋咧，我哋话都系如果用电影嘅术语，就系一个桑华类别嘅十桑华，建基于一个庞大嘅间谍想象，包括007啦、西方好多嘅特务啊、间谍嘅电影之后，佢去玩弄呢一个主题而出现嘅结果。咁所以佢亦都成为香港文化一部分。咁所以我哋特登用呢个题目咧，都系一种戏谑嚟嘅，即借住一个大家对于力拔山兮气盖世呢句句子嘅古典正典想象，同埋一个普罗嘅想象之间嘅差异咧，俾你感觉到其实大众文化影响力都好大吓。 我哋今日呢几个造型都系有唔同间谍嘅造型 真的吗？ 咁俾你睇得穿，冇理由噶。 我平时着开唔会好少着黑色衫噶，小毛唔喺度就即着咗佢嘅黑色啦，系咪啊？咁嗱，即系间谍嘅，大家想象佢应该系匿埋喺耳边。唔係好清楚見到啦，唔會好似《七黑》裏面嘅螢火蟲咁樣啦。 咁咪做螢火蟲啦， 係咯，你 就穿啦， 你咁咪穿咯，係咪？ 哦，即你就係 James Bond。 唔係，梗 係唔係。Jason Bond。呢個係 James Bond 度假嘅時候，跟住佢會收到啲物資咧，就要進行啲任務嗰啲。 東南亞嗰啲， 係啊， 即係又跳上簾篷頂 反馬共 啊。唔係，即係嗱，我哋講呢個問題咧，其實講力拔山兮氣蓋世，等一讓大家諗起007啦。咁但係呢一切好大程度上都係我哋一啲想像嚟嘅。即係實際上嗱，我哋一個普羅嘅市民。就算可能喺學術界裏面打混咗好耐，但係都好難會知道嗰啲即係間諜啊、情報工作佢究竟實際係做啲咩噶嘛？嗱，我哋可能之前就講過喺中國國內歷史上嘅所謂特務嘅問題，咁嗰啲特務嘅資料，我哋可能到今時今日即係過幾百年，我哋都可以累積到一啲，咁但係好多都係道聽途說，我哋都知道未必好穩陣。咁但係即係間諜呢個 topic 咧，實在係太難用歷史史實去講。 嗱，即係我哋平時去討論歷史裏面咧，即係史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即係佢係一個被大家被廣而被可信嘅一個證明。有啲嘅記錄，包括你係一個文字文本嘅記錄啦，或者一啲實質嘅實物嘅你可以叫做考古或者揾到嘅一啲發現。咁我哋會做歷史嘅部分。但係咧，間諜呢個題目我哋唔能夠用咁嘅題目去講嘅。點解咧？就好似即係講地下黨、地下納粹黨啊。地下納粹黨喺地下黨嘅第一條教訓就係咩咧？你永遠唔可以承認自己係，你承認咗自己係嗰刻你就唔係。所以間諜你冇可能佢去承認自己係。又或者調翻轉講，佢背後嘅 authority， 無論係本國嘅 authority 或者敵國嘅 authority， 都可以去砌佢係或者唔係。咁所以我哋用咩方法去證明佢係定唔係咧？其實冇乜嘢證明嘅。用另外一出重要電影講法就係邊個知啊？ 冇錯，同埋最有 趣你係咪警察邊個知啊？ 冇錯，即係三年又三年啦。我真係想做翻好人，究竟我做唔做到咧？定你覺得我 邊個知啊？記錄 邊個知啊？邊個知？所以就係邊個知就係令到間諜呢個題材咧更加有趣。因為佢係介乎於文學同歷史之間，但係咧喺文化史角度，佢係互為影響嘅。因為你歷史當然會令到佢搬上大銀幕啦，搬上小說啦，或者甚至乎漫畫啊、電影啊等等啦。但係同時間咧，佢嘅文學表現咧，亦都會影響翻歷史上嘅人點樣去記憶呢一啲間諜。例如女間諜啦，佢哋點樣做事啦，男間諜應該點樣做事啦，間諜嘅衣着係點啦，嗰個做嘢方法係點啦，點樣通訊啦，點樣俾人拉啊，點樣呃人或者自己呃埋自己啦，全部都係透過一啲文化表現咧，去影響翻歷史嘅想像。而最大問題就係嗰啲歷史嘅想像累積之後，係我哋用文化史嘅角度去睇啦，累積之後咧，又會影響翻今日啲人咧點樣睇翻當時究竟係點樣做間諜。所以成件事咧係好有趣。 係，你喺翻國產007裏面咧，你有個位就會發現咗咧，阿七咧其實好緊張自己嘅造型， 其實我覺得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到外國咧，即、就是、我哋睇 James Bond 的影響。 嗯、 即其實講真，你扮到咁，你做到咁靚仔，其實你點樣去查到？ 佢開頭係阿飛正傳個造型啊嘛。 係啦，即係佢長期每一件嘅秘密武器咧，其實都係一個風筒啦，同埋 super 嚟噶嘛。 嗯、 即係佢話一個間諜最重要就係個儀容。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會有呢種咁嘅想像？其實就係我哋睇咗好多外國嗰啲、 嗯， 即係。即係特務啊等等嗰啲咧，受到一個嘅影響。其實真正其實如果去到真正嘅話，咁出眾嘅一個男人，咁出色嘅一個男人嘅話，其實一定係俾人發現咗。即係點樣去查嘢啫？你諗下係咪先啦？你靚仔到咁， 佢冇任務嘅時候係一個豬肉佬嚟，係咪？可能隱藏， 但係豬肉佬本身都係一個任務嚟嘅。 係， 竟然 係啊！即係要扮一個普通人咁樣去潛伏喺一啲地方裏邊啊， 同埋你會發現咧，即係喺呢啲嘅文學作品或者咩一切裏面咧，女間諜咧，就有另一種嘅形象噶嘛。即係一定係要性感啦，要好靚啦，嗰種噶嘛。咁樣佢先至可以有一種好強嘅滲透力。 即係究竟係唔係一個文學嘅想像咧？點解即係間諜呢個話題，往往就同性啊、好美麗嘅外表啊拉上關係，燈紅酒綠喎。 係啊，不如張愛玲嘅《色戒》啦，後來俾李安再拍做電影嘅同名嘅《色戒》啦，即係裏邊都係講女間諜嘅故事啦。咁啊，我印象好深刻嘅，尤其是李安版本。第一，當然我係李安 fans， 都係張愛玲 fans 但係李安睇得最深刻嘅就係。王家之學做間諜的第一步就是當時係著住件嶺南大學的衫，即係 學生妹， 係啊，廣州嶺當時舊嶺南大學著住一件咁嘅衫去，即係佢係學生嚟噶嘛，即係簡單係一個清純的學生被培育、啊、成為一個間諜，而當時都是一些佢啲同學之間一起運作的一件事，咁所以原本張愛玲的色戒咧，喺文字上面睇到是一個非常之步步驚心、高壓的一個書寫嚟，因為佢女。最做到的效果就是裏面是打麻雀啊，日常傾偈啊，但係嗰啲暗底裏面嗰個流動緊嘅故事係一個非常高張力嘅故事。可能間諜嗰個想像裏面最真實就係依樣嘢，即係佢講到你點樣從 A pretend 做 B， 而底嗰個故事永遠都係最高壓、最強、最力量好大嗰個故事。咁而我哋嗰個想像就係咩想像？兩重嘅想像，同一時間我哋。仰慕嘅、羨慕嗰種東西，哇 ，powerful 啦，可以百變啦，充滿力量啦，可以解決好多平常解決唔到嘅問題啦。同一時間咧，我哋呢個想像係一種恐懼嚟嘅，呢種人係奸嘅啦，衰嘅啦，可能用性去做俘虜啲男人啦，或者係欺騙別人啦，冇講真心話。所以背後嗰樣嘢就係間諜用咗好多我哋人類共通嘅最基本嘅情緒喺裏面。咁所以真實嗰個嘅間諜係點呢？其實唔對大家嚟講，可能咧唔係最重要，重要係嗰啲嘅情緒啊。 冇錯，稍後我都會講啦，即係女間諜其實即係王家之前係講緊，即係應該係講緊鄭平宇啦。稍後嘅時候都會問過，都會講關於女間諜嘅故事。咁但係嗰個想像係有趣嘅，即係除咗你話係用舉例性控制啦、用色誘啦等等，入面都滲透好多民族主義嘅想像，即係為國犧牲啦，可以唔可以放低自己嘅精操啦？去達到一啲目標啦，係啦，即係要救國啦。呢啲其實當年都喺民國一個即係非常之主流嘅想像，亦都將件事咧係套咗入去間諜。咁所以咧，間諜究竟係忠係奸咧？喺文學上喺歷史上咧，都各有説法嘅。 睇你個立場係點樣啦？你serve 邊個國家啦？ 係啊， 咁如果喺我敵國嘅，你係奸嘅；你係我本國嘅，你係忠嘅。呢樣嘢好容易去。去思考嘅 係啊，但係呢個亦都好難界定添啊。邊啲服務邊個國家？陣間我哋稍後講川島芳子就知道啦。即係究竟佢係愛國啊，定係間諜咧？呢個都係視乎咧個國家問題。 嗱，嘉齊你講得好一樣好重要嘅，就係講到所謂嗰個間諜啊，即係同我哋之前嗰一集嘅，即係處理一啲譬如錦衣衛啊呢啲嘅內在嘅強力部門之間關係。嗱，間諜係我去嘗試刺探其他國家嘅消息佢嘅情報，或者嘗試去 manipulate， 即係改換。控制某啲嘅成果，或者實際上破壞某啲嘅，譬如爆破啊，或者炸藥啊，或者 whatever， 即係話嘗試影響別國嘅一個東西。你要面對一個咁強嘅外國嘅力量，你有冇辦法用一個普通嘅法律或者普通系統去處理？冇辦法。咁我哋就要話，我哋整個錦衣衛係嘛？到成組嘅時候咧，唔得喎。我驚有啲問題，我哋要再整一啲東西去處理呢樣嘢。所以嗰兩股嘅力量係一個內同外之間一重並行嘅一個系統。 其實都好得意嘅一樣嘢咧，大家諗下，如果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加多一重思考，我背後原來有件任務嘅。 嗯， 係啊，我同大家要做緊節目，咁但係背後我原來要刺探某啲嘅。 嘅情報嘅、嗯。 你以為我哋唔知 係啊？或者要破壞某啲事嘅，係、嗯、啊，又唔知你知唔知我係係咪啊？咁、嗯、我又唔知你 有種心理 知，有啲咩結果會出嚟？咁呢個心理，即係你想象下咁樣嘅生活，都應該唔係正常人可以承受到個強度、嗯、啊！咁嗱，但係即係我哋翻轉頭先阿卓然咧講咗個話題咧，我覺得可以即係用國產007咧嘅英譯咧嚟到去補充少少嘅，就係究竟特務同埋間諜之間我哋點樣去理解？嗱、 嗯， 特務即係嗰啲國產007咧，佢英譯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當時佢以前要用英文嚟 present 呢出戲咧，咁、嗯、就炒過就係、是、From Beijing with Love。 哦、啊，咁啊， 但佢係致敬嚟嘅，佢向007電影系列裏面第二出啦，《鐵金剛勇破間諜網》From Russia with Love， 咁嚟到去做一個即係咁樣嘅模仿。咁但係大家要理解 From Beijing with Love 呢出戲，佢係講緊啲咩呢？就係講對付國內嘅走私販毒嘅集團、嗯、啊，甚至乎對付叛變嘅軍隊嘅領袖。咁但係咧，你詹士邦嘅電影裏面係講國與國之間咧波瀾厄鬼嘅。咁而好大程度上，間諜呢樣嘢咧，就同國際之間嘅戰爭啊，或者係戰爭嘅準備好有關係。咁、嗯、你兩者我哋又真係要好清楚見到佢哋唔同。但係國產007佢借用咧，亦就會見到中國人咧，特別可能香港人咧，對兩者嗰個混淆就係好大 嗯。嗯，所以我哋就見到其實。就係呢個混淆令到件事咁有趣，令呢個話題咧有趣在於咩咧？就係、是、可能間諜呢個話題咧係一個永遠唔能夠知道嘅真相。係 啊，嗱，你混淆咧就背後點解咧？就因為真係有機會混淆。點解？因為所謂間諜咧，就可以同一時間 係 好多個力量嘅間諜，係嘛？佢亦都可以有所謂嘅 double agent 啦， 好多唔同嘅力量嘅交錯。因為喺情報嘅交換裏邊必然有一個咁樣嘅行為，就係、是、你要處理呢啲事嘅時候，必然涉及好多大家都見不光嘅事，而且一涉及到情報嘅交換咧，所有嘢就開始有灰色地帶。 係啊，邊個國與國，邊個係你嘅國？背後你係服務緊邊個國？完全咧喺香港喺近百幾年個發展裏面咧，可以俾我哋咧好燦爛咁樣見證到出嚟。 係啊，嗱，我哋不如去咁樣去理解啊，嗱，即係譬如如果我哋講到國產007嗰個想像，就係、是、一個所謂嘅我哋叫 Paying with Song 啦，就係話就住嗰個嘅電影嘅類型，我哋嘗試去戲約去戲仿有咁樣嘅電影類型。咁所以咧，佢能夠突顯到我哋對某一個想像之間嘅偏見嘅，即係譬如你話服裝啊，我哋話嗰啲服裝一定要咁靚仔咁整齊，其實就係一直大家嘅想像裏邊嘅問題，所以佢識得去戲約佢。而黃佳芝嘅色戒就講緊係咩咧？就係話喺間諜嘅外在之中咧，佢最後嘅愛都有真情在。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講到即係呢個黃佳芝因為愛咧一失咗間諜嘅身份出嚟咧就係死亡，咁所以嗰種恐懼咧會見到間諜咧係好明顯嘅。嗱，雖然咧呢個間諜嘅想像一個文化史嘅範疇，永遠冇辦法證明誰人係間諜，但係咧間諜嘅系統啦、間諜嘅功能啦，同埋間諜出嚟嗰個效果咧。的確係歷史裏面可以被見到嘅範疇嚟。 其實好早啦，即係譬如嚟講間諜，點解其實點解要間諜咧？打仗就打仗啦。咁但其實你《孫子兵法》你就知嘅，因為其實《孫子兵法》崇尚不戰而屈人之兵啊嘛。即係其實打仗係好耗時同埋耗人命嘅一件事，最好就唔使打，可以等你自亂陣腳。咁所以《孫子兵法》先有用間篇。就當時《孫子兵法》用間篇就有五種嘅間諜嘅行為，鄉間、內間、反間、生間、死間。鄉間即係用你嘅同鄉去做間諜，內間就係用你個政府嘅官員做內鬼，咁啊死間就係派人入去啊散播流言，俾人發現之後咧，咁係要死噶啦，即係預咗死。生間就係純粹去敵方嗰度咧收集情報，跟住生勾勾咁樣翻嚟。我哋仲有一個叫做 反間， 反間冇錯啦，反間咧就係利用敵方嘅間諜做我嘅間諜，做 double agent。咁其實好清楚嘅，即係呢個最低成本可以搞亂你嘅方法就係用間。 Michael 真係講得非常之好，同埋你可以講《孫子兵法》嘅用間篇背後代表啲咩咧？就係、是、有間諜行為係一樣好早好早嘅事。嗱，先秦已經有嘅一件事，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依一套整個體系。咁我哋最早期嘅一啲嘅情報收集，譬如我哋會用一啲字叫戚候啊，簡單講就係一啲探子去睇下其實發生咩事。因為喺古戰場咧，好多嘅嘢咧，你去到行到出去。 帶兵100公里之後呢，其實你已經不知道那裡是哪裡來的。咁、所以你一定要做一個基本的情報搜集，去令到你的軍事行動呢有得即係開展。咁所以我哋話呢個間諜的行為幾乎同人類的即係國家功伐之間的事呢是一樣咁早已經存在。 咁唔少人談論呢間諜的出現呢，其實睇返他們可能引用的所有那些文獻啊，或者所講出的那些機構呢，全部都是跟軍事有關。即是或者在中國的傳統裏面呢，講親間諜的行為呢都是一種軍事任務的延伸，或者是本身是進行一種輔助軍事行動的一些作為，譬如去你座城裏面整亂你的東西啊，燒你的物資啊等等。咁嗱，但係個問題係好得意，即係而家我哋中國係一個大一統嘅帝國咧，你會對付國內嘅敵人，我哋可能想象嗰啲特務啊、錦衣衛啊，即係咁樣嘅一啲人士。咁但係即係喺中國嘅傳統上面咧，嗰、那個間諜嘅出現係國與國並立啊，即係列國一個紛爭嘅一個咁嘅局面。譬如喺戰國啊，或者春秋啊咁樣時代，咁所以《孫子兵法》就喺呢個咁嘅 context 之下咧嚟到去寫成噶啦。咁啊，但係即係你諗下喺間諜行為最重要嘅，除咗可能係搞到你個宮廷裏面有混亂、有啲矛盾之外，其實可能最重要應用嘅地方就係喺攻城嘅戰爭裏面。咁呢啲咁嘅攻城戰爭裏面，裏面再表現出嚟嘅就係一個對於間諜嘅應用啦，同埋對於間諜嘅防範咁樣。咁譬如喺墨子嘅即係裏面都有提到一啲你點樣去防範間諜去進入啊。咁而後嚟即係呢有關嘅傳統咧，發展到去晚清咧，變咗好系統啊。即係有啲介紹咧，係究竟守城嚇，點樣去防間諜？咁或者係你點樣可以去得到對方的資訊，譬如是怎樣要在這個敵人進攻之前派一些斥候，就在離城每幾公里有多少組人來到去搜集一些情報。 是啊，即是我可以講一個小的例子，都不是小的，就是講明清之際努爾哈赤的這個故事。我們之前有一集數都講過薩爾烏之戰，其實薩爾烏之戰努爾哈赤之所以可以逐過擊破的前提就是什麼呢，是他的即是簡單的斥候部隊或者是情報部隊很早已經知道你所謂的五路大軍呢，就逐個逐個行，有些是搶貪功的衝過去行先，所以他才可以捕捉到哪一隊是行先行後，用那個時間差做擊破。這個其實很現代的想法，其實很聰明的想法，將明軍所謂的包圍網一次過就大 你幾路大軍集埋一齊，你唔夠佢多，但係你集中兵力打佢其中一路一定贏。 係啦，但係你要知道邊路先邊路後，就係、嗰個情報系統生效。所以我哋正話講啊，佢一定係 work 先做到，如果唔係就做唔到啦。喺前現代冇咁嘅衛星啊嗰啲，咁然後打完之後咧未完，我哋話由今日嘅長春到遼寧中間有幾座嘅城市嘅，咁就係就係開原城啦，然後就係鐵嶺城啦，然後就係今日嘅沈陽啦，然後就係遼陽啦。咁依幾座城有一條線索一直通到去關外嘅一個部分，咁最後就寧遠啦，咁寧遠但未到啦，努爾哈赤嘅時候寧遠後話，咁依幾個城嘅時候咧打幾次咧，其實都係啲間諜戰嘅特別嘅例子嚟。咁打開原嘅時候咧，呢座古城咧就係當時好重要嘅一座城市。開原城咧，點解努爾哈赤開打得贏咧？就係佢係佢嘅間諜系統知道佢幾時放馬出嚟牧馬。即係你馬冇要食糧草嘛，咁佢幾時開要開城門放啲馬出嚟食糧草？努爾哈赤軍都係喺佢開門啲馬食緊草嘅時候衝入去，咁 所以證明收曬料啦。 係啊，你點知佢幾時去做？咁但係冇得救啊，因為成地都係馬開曬門，啲馬周圍跑，佢一入到嚟，佢就已經幾乎係冇辦法打。好啦，嚟完呢鋪好大鑊啦。咁打完之後，啲軍都去到鐵嶺，鐵嶺係重要嘅，當時有成啦。鐵嶺嘅前任嘅遼東總兵就係李成梁啦，而李成梁古仔裏面就係講係努爾哈赤由細砌到努爾哈赤大嗰股，就大家都可能會聽過。咁所以當時李成梁已經不在啦，努爾哈赤已經崛起啦。打到鐵嶺城嘅時候，鐵嶺嘅首將係開門同努爾哈赤係決鬥。咁開門嗰個咧，大家勝在丁壁咧就係一個中咗即係內奸嚟嘅，開門同你打，表面上開門同你打，其實係開門俾你入嚟。所以你諗下。嗱，你都識講話要閃守城啦，但係而家係開城，咁咪完咯件事。咁你點樣救當時嘅野戰部隊去決鬥？鐵嶺同開原係冇得搞。咁所以當時嘅情況，你會見到佢嘅間諜系統好生效。嗱，點解間諜會生效咧？裏面係有大批嘅海西 女真族喺裏邊。咁、大家知道瑞克就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鐵嶺裏邊本身有好多朝鮮族喺裏邊，加埋鐵嶺東部有好多蒙古族喺裏邊，成個關外就係外族嘅世界。你見到當時明嘅軍隊喺間諜系統上完全落後於努爾哈赤嘅外，即係簡單講就係關外嘅少數民族嘅情報網，咁你咪輸咯。咁所以如你正話所講，你內應外應全部都用曬嘅時候，你成個嘅部分就會出事。咁都不提之後嘅幾段嘅反間計，明朝嘅自己斬自己啲邊將，嗰啲古仔可能大家都好熟 悉。啊，袁崇焕啊， 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抌淒涼嘅一個情況。 唔單止係即係路而下赤啦，一路慢慢落去，其實你見到喺反而好似喺以前資訊唔係咁發達嘅年代，其實用人做奸。去傳遞信息、收集信息先係最緊要。譬如你諗下，即係過咗清初嘅時候，當時即係鄭成功仲即係佔據住台灣嘅時候，即係鄭氏同埋即係康熙嘅清軍嗰時嗰啲間諜特務嗰個飛嚟飛去打嚟打去咧，係好犀利嘅。即係相傳話，即係鄭芝龍同埋鄭成功點樣去可以通到信呢，就係、一個喺北京軟禁，一個喺台灣或者係福建軟禁。咁大家都係用透過一個間諜網絡去收集資訊去反間。咁同時間大家知道啦，即係當時即係清初準備攻打台灣有個大將軍叫施琅啦。施琅將軍同康熙報嘅時候話：臣在在勿用間諜，自亂黨羽。咁就希望透過間諜咧去亂其軍心。咁所以大家個間戰或者諜戰咧，其實當時都係相當流行。 係，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喺戰爭上面咧，即係頭先你講到《孫子兵法》最重要嘅人啊嘛。但係當你呢個即係科技慢慢進步之後咧，你就要開始掌握住一個科技。就好似咧當時其實二次大戰期間咧，德國其實都係中國咧就設立咗一個即係機構咁樣啦。咁就叫做呢一個嘅艾爾哈特機關，咁裏面咧其實就專門咧就收集啲情報，當中包括咩情報呢，就包括咗咧喺上海嘅地方可以見到嘅一啲即係外國英美嘅貨船啦等等。最開頭其實係收集啲商業情報，因為佢要咧防止咧就係即係德國萬一俾呢個嘅英美咧切斷咗佢嗰個經濟線之後咧，就可以睇下啲物資點樣可以再由即係亞洲嘅地區運到去德國。咁而去到後尾嘅時候，當呢一個即係珍珠港即係個事件爆發咗之後咧，咁佢哋就開始咧擔心緊蘇聯，所以就利用咗咧中國呢個嘅位置咧，就去收集更加多有關於蘇聯嘅情報。咁當時佢哋用咩方法咧？咁因為個即係中國同蘇聯一個即係都比較遠啦地方，就開始偷聽佢哋嘅電報。咁而且咧係十分之有效，而有效到咩地步咧？就係、當後尾咧德國人投降咗之後咧，其實日本人咧對於呢個機關咧就深感興趣，就希望咧裏邊工作嘅嗰個嘅即係人士咧就可以咧投奔於呢、這個即係俾日本人。係啦，就不如你幫我哋咧調翻轉講。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就等於頭先講到啦，就係、你個間諜你咪變咗好似即係雙重咯。咁你到底你係幫緊德國啊，定係點咧？咁當時其實嗰、那個即係負責人咧，就叫做呢個嘅艾森特雷格咧，就即係用咗好聰明嘅方法，就係佢又冇話俾一個正式嘅指引佢哋嘅員工，到底你要點樣做？佢淨係話咧，嗱，而家我哋咧就唔運作㗎啦。咁但係你哋想點樣再運作，就係、你哋自己嘅事啦。咁佢自己咧到最終咧，其實就話佢都係有幫到日本人嘅。咁但係當中你會睇到就係、當時咧，其實透過咗呢一個咁嘅情報收集咧，佢攞到好多嘅資訊啦。特別咧就係咩咧？就係、知道咧英國啦、美國嗰啲軍艦。佢哋個情況，同時佢哋亦都可以建立咗一個好大嘅網絡。佢由呢個嘅廣州啦、上海啦、北京啦，透過一個嘅電報機構去通訊，同埋去偷聽一啲嘅軍事資料。咁呢一個咧，其實亦都係我哋可以睇到，就係隨住你嗰個科技嘅發展之下咧，即係當然去到我哋而家咧，就即係電報已經好 out 嘅啦嘛。咁但係就另一樣嘢，但係其實正正就係咁咧，佢哋有一套即係叫做間諜嘅系統喺入邊。 即係蘇聯嗰啲高科技嘅嘢咧。好多嘅部分咧，就係一啲咁樣嘅用途咧，就行先嘅，即係花好多嘅錢去諗，我哋要有一個好出色嘅情報系統，電氣化都好啦，星光化電都要搞啲咁嘅嘢。 咪好多通訊嘅系統、通訊設備可能發展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動力就係軍事情報嗰個掌握啊，或者係點樣去秘密地、安全地去交流啦。咁但係頭先即係遠行，我哋陣會再講多啲咧，可能有關於德國同埋佢嘅盟友，特別係佢嘅盟友日本咧，點樣喺東亞度咧去有啲情報嘅活動。但係即係翻轉頭，我想即係回應翻我哋講明朝、清朝咧嗰啲國際之間或者係總之係朝代嘅交替之間咧嗰啲活動咧， 咁到清朝咧，有位仁兄咧就寫兵書啊，嗰、那個仁兄就叫徐學凡，咁佢寫一本咧就叫做武備治要，武備治要。咁武備治要裏邊咧，就將中國歷史上邊好多嗰啲攻城守城嘅一啲經驗咧總結出嚟。咁嗱，即係頭先戚侯嗰度都係嗰啲幾多理會治幾多人咧，呢啲都係。冇被資料裏面會提嘅一啲話題，咁但係最緊要的一樣嘢係咩呢？佢講到守城嘅時候，我哋要即係城門都要召開，因為啲物資要進入。咁但係啲物資進入嘅時候，要防範啲咩人呢？防範和尚、道士嗰啲遊方嘅乞衣，係啦，嗰啲全部都好有機會係搜集情報。 係啊， 係啊，我可以咁樣去翻翻名稱，我過去講補多最後一個啫。你諗下當時嘅鐵嶺人。高三代之前翻入去嘅朝鮮族嚟，喺鐵嶺住 ，OK， 鐵嶺人，佢係外國力量，因為但係佢冇辦法，明朝一定要用佢去管轄當地嘅地方。而同一時間，佢要做好多朝鮮嘅買賣，好多商業嘅脈絡，所以你會見到外國人商業脈絡做生意，種種嘅加埋嘅嘢，表面上都冇嘢係間諜行為，但係當你見到呢啲咁嘅人嘅時候咧，對於政權嚟講，呢批人最值得懷疑。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咁啊上一节咧讲咗好多同攻城啦、守城啦、军队有关、军事系统有关嘅所谓间谍嘅系统，咁就系佢系负责攻城攻伐嘅。嗱，另外有一个所谓间谍系统咧，现代我哋所讲嘅007啊嗰种嘅间谍系统咧，其实嚟自咧系另一个地方而嚟。咁当然两个系统之后慢慢就被合流成为现代嘅一种间谍嘅体系啦。咁但系咩呢个系统点嚟咧？就系话我哋话由十九世纪初，這個維也納會議和之後的亞森會議開始傾的或者開始組成的一個所謂歐洲協調的一個行為。咁簡單講就係喺當時的拿破崙的一次咁樣嘅，對於好多舊世界嚟講係大亂啦嚇，咁對於拿破崙時代的人就係革命啦，即係你睇你點睇啦。嘅大嘅情況之下，大家覺得咦，我哋處理呢啲事咧，必然要大家坐低傾，同埋國與國之間要有。有溝通協調，同埋早一步知道對方做乜嘢。然後咧，面對呢啲咁嘅大事，我哋手足無措。咁所以咧，喺呢兩個會議裏面咧，慢慢定立咗一個所謂外交官嘅等級啦，同埋外交官嘅一個規則，外交人員係點樣。咁啊，定咗啲層次啊，邊啲高級啲、低級啲啊，可以做啲乜嘢啊，慢慢喺度發展。咁而整個十九世紀咧，可以話係呢一套系統啦，同埋國際關係啦、國際法啦嘅誕生嘅一個漫長嘅世紀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個系統背後講咩咧？就係話我哋要願意俾對方嘅人喺自己嘅國家裏邊有一啲嘅人員喺度，嗰啲係。作為外交人員，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嘅，軍事的間諜是收集情報的，外交的系統都是收集情報，其實他們背後所服務的服務都一樣，重點就是什麼呢？我們現在轉了一個字眼叫協調，就是說我們可以在打仗之前幫我們協調一下先，所以背後你會知道由古代的軍事的體系慢慢演變成一個這樣的情報系統，其實是一個自然發展的規律。 我哋講起國際之間嘅關係，我記得我頭先啱個卓然講開外交人員，我有好神往嘅一件事咧，就我研究個人物係同有參加個甲午戰爭啊，咁佢父親同埋佢本人之間又係喺日本度待過一段時間啊咁樣，咁但係佢哋嗰啲所有嘅交流，所有佢哋喺日本嘅活動，就係、是、差唔多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啦，佢哋都完全搜集唔到情報。完全都唔知道日本人準備進攻嘅，即係呢樣嘢我都好好感慨嘅，真係我即係我寫個論文講呢個話題，即係點搞錯你，即係完全都好似冇嗰件事咁樣， 即係掛住食壽司飲食。 嗱咁不過咧，講開日本咧，我哋即係近代中國人可能受日本唔少嘅侵略，都咬牙切齒嘅。咁但係即係佢喺侵略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即係有啲啟示咧，就令我對入間諜呢樣嘢咧係打破一啲僅有文化史嘅一啲限制。嗱，譬如文化史，我哋可能諗啲間諜就走嚟你嗰度搞爆破啊，殺完你一兩個政要咁樣，呢件事就完咗。咁但係咧。國際之間嗰個衝突，往往係真正嘅明刀明槍一個大戰。即係如果個大戰裏面你要準備軍事嘅情報，其實都係間諜重要嘅工作嚟噶嘛。咁而喺即係現代，我哋可能有好高嘅科技，啲衛星喺度睇實曬。咁我哋已經有好好嘅一啲地表嘅遙感嘅感測咁樣咧，就唔需要有好多地圖啊。 咁但係喺即係近年以前咧，其實軍事行動咧，往往係要依靠地圖。咁我講地圖係啲咩？ 要人親手畫 嘅。係啊，唔係，係啲地圖啲資料點嚟嘅？即係有可能有航空拍攝啦。咁但係航空拍攝畢竟都應該係三十年代以後嘅事。係啦，咁所以係咩咧？嗱，我就想講咧，就係一批日本嘅陸軍部啦，陸軍省嘅參謀本部咧嘅陸地測量部。佢哋去搜集翻嚟嘅資料，嗰班嘢嗰啲資料咧就叫做外邦圖。咁外邦圖咧，而家喺日本嘅國會嘅公民書館、圖書館咧個網上系統都可以抄到出嚟。咁大家可以應用啊。咁呢班外邦圖係啲咩咧？就係呢班咁嘅測量隊咧，佢哋往往係借住去中國或者朝鮮啊、台灣啊、東南亞地方啊，即係去搜集一啲可能旅行啊。咁但係旅行期間咧，佢哋搜集啲資料翻嚟。咁但係後嚟咧，國際之間有啲規定咧，就唔可以咁公然去旅行去探測啦。咁於是乎咧，日本嘅軍部咧就派出好多人咧去中國咧秘密去搜集情報呢啲。就係咩咧？佢哋偽裝成為好似頭先我上一節我哋講嗰啲情報人員會 商人啦、 商人啊、乞衣啊，或者係和尚啊。或者種種嘅人員，咁係可能借住日本嘅一啲umbrella 啦，可能係啲外交嘅途徑啊，一啲商業嘅系統啊，咁就滲透去中國唔同地方。咁喺嗰啲地方裏面咧，就做咩咧？就佢哋好要好秘密咁樣攞啲測量嘅儀器出嚟，咁然後就去度啊，去畫咁樣，但係唔係成日都做到嘅。咁佢哋我哋睇佢嗰啲資料嘅介紹係啲咩咧？有時係會用步測、用目測，或者可能係扮喺度寫生。咁寫生要畫啲好精確嘅圖畫出嚟，咁跟住你唔係可以用翻個等高線圖嚟到去表達咯。嗱，咁 你畫嗰啲山坡啊，畫啲河流啊， 深度旅遊啊， 咪好犀利總之呢啲咁嘅。 所以見到你喺街嘅人拎住相機出嚟啊，你又唔好以為啊，佢真係咁影相啊。 咁喺民國時候，即係清末民國嘅時候，大家可能見到一啲唔係講本地口音嘅一啲遊客喺度影相，你都會擔心佢係咪情報員。咁而佢哋確係有好多。情報人員咧就係咁樣裝扮，佢產生嗰啲咩效果呢就係嗰啲外邦圖咧。而家我哋研究中國喺民國時候，晚清到民國咧，嗰啲地方嘅發展咧好重要嘅，因為佢係一個啲地圖係去到二萬五千分一到五萬分之一嘅，甚至有啲係二萬分一嘅地圖。係咩意思呢就係、是、一張咁大嘅台，我哋而家張台面麻雀台咁大啦。張台面上面嘅圖裏面咧，可以清晰顯示到一條村裏面每間屋。每口井，甚至乎有几多只猪，有几多只狗，边个位有狗咁我哋做啲咩嘅呢即系除咗等高线嗰啲资料之外咧，就系谂下行军打仗，你去边度有补给，你边度可以会惊动到啲狗，完全系有咁样仔细嘅掌握嘅。咁喺日本人佢哋係不遺餘力咁樣咧，去做呢啲咁嘅地圖出嚟。我哋今日睇就即係好好用啦，呢啲咁嘅資料，等我哋可以睇到即係軍事等級精確嘅民國嘅地形嗰啲人口分布啊等等嘅啲情況。但係當時你諗下，佢哋係搜集到一個咁樣嘅地步。 所以間諜令我哋知道兩樣嘢嘅，除咗話佢即係分工好仔細，同埋工作嘅時候係非常細密之外同一件事咧，其實大部分間諜咧，原來唔係全職間諜嚟。佢唔做間諜，唔收集，唔做地形繪測嘅時候咧，其實佢另外有正職嘅。個正職一方面咧，當然佢本身要做嘢啦。第二方面，我嚟掩飾佢嘅身份。譬如我哋聽過，即係喺三十年代喺民國嘅時候，好出名嘅，原本就係中共嘅特工啦，就顧順昌啦。後來就變成即係民國嘅 順理成章， 係順理成章啦。 佢被捕即刻投降。 佢本身正職係做咩嘅？做大魔術師嘅，所以我有少少懷疑嗰套大魔術師係有可能有參考啦，未定。佢就係因為佢做魔術做得好成功，好多人睇佢嘅魔術，所以佢先能夠去滲透嗰啲政軍高層，去識好多達官貴人，去攞好多料啊。咁另一個有趣嘅，大家都知啦，可能都會聽過一個法國嘅間諜叫做馬特哈里啦。馬特哈里就係喺一戰嘅時候，呢個喺三十年代上海 好靚 啊！哇，依個唔似間諜 啦。即其實佢 或者可能就係 平時嘅正職咧，係做舞娘或者舞女啦，即係喺表演唱歌，載歌載舞，就係透過佢嘅表演，亦都可以滲透好多政軍之間嘅高層。咁啊，幫理論上佢一開始就幫法國搜集情報，後來咧咁當然好多人就話佢因為自己放蕩啊，成日識好多唔同國家人，後來就成為咗德國嘅情報人員，就雙重間諜。後來俾法國捉翻就殺死咗。咁佢都係正職嘅。另外咧正職啊仲奇怪嘅就係頭先你講和尚啦，其實喇嘛都係一。 個偽裝嚟嘅。譬如頭先我哋講明鄭嘅時候，明鄭曾經派個喇嘛咧，係拎住一個即係明朝俾佢嘅金牌去川州過省，話你哋啲所有嘅縣知府啊、知縣啊要保護我，就因為咧我有啊順治法嘅金牌，原來用明治嘅法嘅金牌去清朝嚟到行街啊，有少少似周星馳嘅戲啊，上方寶劍，但係真係發生嘅。原來咧佢就係十歲即係鄭成功已經收咗佢，慢慢培養佢成為呢個間諜，但係咧平時咧就假裝做喇嘛。咁啊，等等。咁另外，鄭芝龍佢有一大批嘅間諜咧，就係滲透，希望就同鄭成功由啊福建同埋北京之間傳達信息。佢平時做咩啊？當鋪老闆。 嗯嗯。 當鋪老闆點解要走錢啊嘛？係嘛？要支持佢哋嘅革命。但係當然啦，清代覺得係間諜行為啦。 你咁樣講都令我諗起咧，其實後尾嘅時期咧，即係台灣咧。台灣的國民政府怎樣去監控一批留美的一班台灣學生、因為當時他很害怕這班留美的台灣學生會搞台獨，所以也找了一樣，就是大家都很就是剛才你說孫子兵法裡面，我就是用一班學生去做特務，互相去監察。當中呢其實裡面有些即係提到就是怎會發生了什麼事呢，就是譬如試過有一次，就是這個1977年，因為這個選舉舞弊就出現了一個叫中立事件、當時在波士頓的這些留美的台灣學生呢，他們就發起了遊行，但其實他們知道呢當中呢有些同伴呢，甚至乎他們懷疑都不知道哪一個會是做一個間諜或者特務的行為，所以他們做了什麼呢，他們在遊行示威的時候呢，他們戴了面罩，就是為了防止咩？就是、為了防止大家影相。而呢一樣嘢其實都反映咗乜嘢？就係、原來我哋係即係如果真係萬一有啲格特務啊間諜咧，其實係無處不在。咁其實當時呢班留學生咧，大家心知肚明咧，側邊其實係有人監視緊佢哋。點解佢哋會知咧？就是、因為佢哋會發現咗咧，如果當中有啲人，譬如從事咗啲佢哋譬如從事一個就係台灣嘅譬如學生會嘅成立，因為裏邊有台灣呢兩個字比較敏感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會發現咧，佢哋可能攞唔到簽證啦，甚至乎翻去揾工作會有問題啦，甚至乎翻去探親啦都會有問題。而當中出現咗一個最出名嘅事件咧，就係、一個當中有一個陳文成博士咧，其實佢已經喺美國做緊嘢噶啦。咁但係佢就翻台灣去探親，咁就俾呢個台灣當局咧就扣留問話，但點知第二日咧就死咗喺呢個台大校園裏邊。咁話就話佢係自殺啦，但係當中就大家真係唔知啦。咁而點解會出現呢件事情咧？就是、因為佢曾經咧就幫呢個美麗島雜誌喺美國嗰個籌款，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懷疑佢有一個即係台獨嘅成分咯。 其實學生身份真係唔錯嘅，我哋頭先即係講話即係黃佳芝啦。其實即係黃佳芝根據即係新近歷史研究都知道，其實即係講緊即係鄭平宇啦。鄭平宇其實佢當初都係以一個學生嘅身份，其實佢主要嘅任務咧就係滲透入去當時叫做極之非爾路76號，就係咧 佢都係即係今時今日。鄭平宇都係 鄭平宇， 國民黨抱少數承認佢係女間諜嘅。 冇錯，即係當然佢係靚啦，佢亦都係識唱歌跳舞，即係佢後生嘅時候已經開始出名。你諗下，佢可以喺1934年《玲瓏》雜誌可以刊登佢嘅時候，即係證明佢係當時都係出名。咁但係佢係用個學生身份，原來咧佢就話同咧丁默川，就丁默川就係頭先講極之非二路76號係咩咧？就係汪。精衛國民黨政府的特務總部入面的特務阿頭叫丁默川，他主要是滲透他的，當然他的角色就變成易先生啦。咁佢就話俾丁默川聲，其實你做中學校長的時候咧，我是你的學生嚟嘅，用呢個咁嘅角度咧去入滲。咁當然啦，到最尾就佢係俾人揭穿咗啦，失敗咗啦，拉咗啦，咁啊仲殺埋添啦。咁呢個就係即係黃家之嘅下場啦。當然中間有好多係因為張愛玲嘅小説啦，其他等等嘅即係文化想像，令大家覺得佢點樣識友啊？係咪識友啊？有冇用過啊？咁當然一啲外國嘅人覺得佢係即係革命英雄，就覺得佢唔應該係用呢啲方法去。 所以偶然有人話俾你聽，佢係你學生，你都要小心啲。係 啊，係啊。 咁但係咧，嗰個特務學生一樣嘢，我覺得精彩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喺國外嘅。但係睇翻國內嘅問題，咁呢個我覺得真係好值得我哋去換味。 今日咧，你睇下今節咧，我哋講咗幾樣嘢，講咗商人啦、喇嘛啦、和尚啦、女人啦、母女啦、校長啦、學生啦。我想同你講，喺個國際大格局之下，國家安全嘅範疇裏面，呢啲人非常之值得懷疑。 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啊，上一节咧已经讲咗好多嘅中外嘅间谍嘅事，都讲到咧军事系统啦、外交系统啦，佢哋背后嗰个情报搜集嗰个部分。咁其实咧已经暗行，即系隐含咗啲少少嘅部分，就系话间谍嗰个系统咧喺功能上面咧的确有互相通报消息。令到大家更加多了解嘅好處，即係簡單講咧，就係間諜系統的確係一個刺探，有想做多陰謀嘅一部分，但同一時間咧，亦都緩和咗即係啲非常即刻嘅大戰，咁更加適合啲咩咧？就係啲冷戰嘅背景，係嘛？就係話當我哋唔打啦，但我哋互相要較勁嘅時候咧，間諜系統咧必然係一個重要要關注嘅系統。 冇錯，咁即係收集情報。我哋講頭先講到民國啦，即係未去到冷戰之前咧，其實收集情報嗰個重要性已經係好大嘅。有一個即係好多即係特別係中國人會了解嘅所謂佢哋覺得嘅日本間諜啦，就係川島芳子啦。頭先我哋講咗鄭平宇啦，另一個女間諜好出名，川島芳子，大家就即係一定會留意。咁但係咧，好多時我見到川島芳子啦，一睇佢知道好大嘅文化想像同埋好大嘅即係爭議空間。 有隻馬騮喺度， 女扮男裝啊！咁其實佢呢個已經係佢差唔多係完成咗任務，其實佢三十年代中期翻咗去初中期翻咗去日本嘅時候，喺電台做節目嗰個相嚟嘅，咁啊見咗樣仲點做間諜啫？咁所以咧就之後就冇即係明做間諜，但係佢之前咧好短時間喺二七二八去到三一三年時嘅入邊咧，大家就好留意佢幾樣嘢嘅其實。文化想像當然話佢色友啦，話佢女扮男裝啦，男裝的麗人啦，係嘛？又話佢即係破壞即係中國好多嘅事情啦，咁啊幫日本人啦，參與一二八事件啊、九一八事件啊，甚至乎有人話即係張作霖嘅死。都係同佢有關啦， 即係其實乜都關佢事， 乜都關佢事，乜都關佢事。 好勁啊！ 即係其實嗰個想像啊，佢唔係真係關佢事啊，個想像 害中國人嘅事，乜都關佢事。但係咧，好多人冇留意佢，其實佢自己點諗啊？咁根據最新嘅即係歷史研究咧，會知道其實佢自己本身嘅身份都好特殊，其實佢唔係漢人嚟嘅，佢個原名叫愛新覺羅顯於，咁佢根本係肅親王嘅第十四個女。喺佢好初時嘅時候，都係滿洲覆亡嘅時候，佢就已經去咗日本。因為咧，肅親王一早係將佢俾咗佢個即係老死朋友兼且工作上嘅拍檔叫川島沖郎，當時係幫清政府咧負責內部保安同情報收集嘅工作。咁啊，俾佢做養女。咁啊，川島啊送咗佢去日本，喺日本大嘅。咁喺日本接受訓練。咁當然啦，即係日本有自己嘅盤算啦。但係從川島嘅角度嚟睇咧，佢係參與緊一場咧，即係復滿洲國嘅運動，所以佢協助九一八等等咧。從佢嘅角度咧，佢就係希望從漢人手中攞翻滿洲國翻嚟。咁當然啦，到最尾佢翻中國，後來好神秘地喺四五年二次大戰之後，喺北平俾國民政府就拉咗四八年就審判槍決，到最尾都係話佢叛國。咁但係好有趣，當時嘅報紙報導嘅時候，亦都有報導川島芳子嘅代表律師幫佢辯護嘅時候，就話川島芳子覺得佢根本就唔係叛國，因為好多文化史或者文化產品嘅想像冇留意到佢自己對於自己身份嘅展述，因為佢覺得我點叛國呢？我係滿人嚟嘅，我點會背叛你漢族嘅共和國或者係你嘅中華民國呢？我只係 佢都喺民國嘅時候要去到日本啦。 佢冇錯啦，佢喺日本長大嘅嚇， 名都日本 滿人，呢個只係漢滿之間咧。嘅佢喺佢入面喺佢心入面就係復國嘅運動，但係咧佢就一定唔係叛國。但係點解佢咁樣堅持？就因為咧你叛國係唔一定要死嘅。但係咧如果對唔住你如果係戰犯咧係唔一定要死嘅。如果你叛國咧就必須要死。 即係話如果川島芳子係日本人嘅話咧，佢就只係個戰犯嚟嘅啫。但係如果佢被判佢為一個漢人嘅身份或者中國人嘅身份咧，佢就屬於漢家。 又或者如果到最尾你承認佢係滿人嘅身份咧，佢都未必 要 係叛國。 咁陰公啊，即係話承認自己係敵國人仲安全啲喎。咁大件事 冇錯，所以到最尾你見到啲對於佢個審判嘅報導咧，後來咧慢慢係用佢個漢名金碧輝嚟到報導，就盡量少講佢嘅滿名。愛新覺羅顯於同埋少講川島芳子，所以最尾係判咗金碧輝死刑。 所以其實當時咧，另一個嘅例子就係李香蘭咯，因為李香蘭係真係有證明到佢真係有個日本嘅户籍，所以到最終咧，其實李香蘭就唔需要，即係佢就唔係一個漢奸嘅罪名，佢就翻咗日本，佢真係戰犯嚟。 戰犯係啊，戰犯唔一定要死啊嘛。 係戰犯， 真係不得了！你做咗嗰、那個。國產007嘅前途呼應 啊，所以呢個亦都係正正講講，即係文化想像同埋歷史嘅事實嗰個 focus 咧，可能會唔一樣，亦都視乎咧，即係你點樣睇嗰個人本身嗰個自身嘅身份嘅認同。 不過我睇咧有關近代日本咧喺中國收集情報嘅嗰啲情報員嘅，無論佢哋傳記啊或者係相關啲資料咧，一樣嘢我覺得好好感慨，就係佢哋好多人咧之所以願意去做一個咁危險嘅情報工作，唔係淨係佢為咗即係日本嗰啲帝國野心啊、侵略野心咁簡單，而係本身佢哋係對佢哋嘅國家咧係有非常非常強烈嘅愛國情操。嗰個情操強大到一個地步，就係佢做咩壞事都覺得冇問題嚇。咁呢個係我對佢哋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觀察咯。咁但係相對於譬如頭先提過，中國原本係中共投咗去國民黨嘅，即係阿顧順章咧，佢立即投降，被捕之後立即投降，並且係破壞曬中共嗰個系統，幫國民黨建立情報網絡等等，係好唔同。 喺李安版本嘅釋迦裏邊，可能李安隱含嗰個批判就係、是。嗰啲學生嘅一腔熱血，你被你利用靈為作為一個特務行動，然後係注定佢會被犧牲。即係簡單講，就係佢有佢嘅熱血，佢有佢嘅犧牲。但係喺你嘅操控之下，嗰、那個犧牲變成咗你想要嘅版本嘅犧牲，好恐怖嘅。即係嗰個嘅慘烈嘅情況或者悲哀嘅情況就喺呢度。而王佳芝係知道嗰個犧牲，因為從佢訓練嘅過程裏面，佢已經慢慢即係身體嘅犧牲樣嘢拎出嚟，而嗰樣嘢係一步步咁沉落去。咁所以嗰部分或者你而家我哋見到話判佢係間諜判佢係奸，但係中間嗰個過程嘅演變係好多好 可以話一種死奸嚟， 係定係即係預咗死嘅， 預咗死 冇錯。 係啊，頭先我哋講到即係民國時候啦，咁其實之前阿卓賢都有講冷戰，其實冷戰嘅收集情報係更加重要，因為嗰陣時咧都預咗唔一定會再打，因為啱啱先打完。 冇錯。 咁所以大家點樣去靠五間呢去破壞你嘅系統，去令你自亂陣腳咧，去令你自己即係崩潰嘅系統咧。所以咧，即係用間或者係用收集情報更加緊要。咁我哋其實上一季都有講過嘅，香港咧好多人都未必一定知道，就係嘅可以話係東方間諜之都。咁、其實香港咧喺用間同收集情報方面咧，都係一個非常之系統。咁當然大家而家有聽過政治部啦。咁、其實港英嘅時候，政治部喺1930年代已經開始成立嘅，當初啊就明刀明槍嘅，叫做 Anti-Communist Squad。即係反共小隊咁啊，反共嘅 佢電影名啊， 佢哋係 足球小將，反共小隊咁啊，反共小隊咧就即係30年代開始慢慢就改名，因為太明顯啦，唔好，所以叫 Special Branch 啊。所以除咗學生啊、商人啊、喇嘛之外咧，所有嘢叫特別嘅咧，你都要小心啲啊。 咁係好特別， 係啊係啊。如果你去 canteen 有特別餐，你都小心啲啊。 Special 係啦 ，Special Branch 咁就中文名都冇改，都叫政治部啦。咁啊，後來一路演進到即係冷戰嘅時候咧，都唔單止淨係即係所謂嘅反共嘅。其實對於收集全世界即係冷戰有關嘅情報組織嘅情報網絡啊，甚至乎拉人啊、盤問啊，都會關嘅事。所以都包括會偵緝或者係追蹤一啲共產黨嘅特務啦、國民黨嘅特務啦，甚至乎咧香港其實一段長時間咧，美國特務咧喺香港咧都係隻眼開隻眼閉，係非常活躍嘅。咁當然包括英國嘅軍情五處嘅人員啦。咁我哋準備咗一啲即係都係私藏嘅一啲檔案啊，就係即係50年代政治部嘅檔案，呢1952年嘅檔案咧。咁大家知道香港當時咧嗰個特務活動嘅活躍程度啊，呢、這個檔案嘅名稱已經特別啦，就叫做 Intelligence Peddlers。即係話情報小販嘅活動啊，咁即係你諗下件事可以便宜到可以當用小販作，即係嗰個流行嘅程度。 同埋1952年都係寒戰期間。 寒戰期間啦，咁呢個就係所謂嘅報告。這個報告係講咩咧？嗰啲情報小販嘅活動。咁當時咧就係政治部嘅即係管理層咧就向港督就向英國嘅殖民地大臣報告，就話香港嘅情報小販活動好活躍。咁點解好活躍呢？因為咧美國嘅特務咧，似乎喺香港咧會用任何嘅代價都會收集所有嘅情報。咁所以我拉呢一班人翻嚟，頭先我哋個圖都見到拉咗3個姓王同埋一紮人啦，我哋唔可以講太多啦。咁啊，佢係前國民黨中統局或者係軍統局嘅人員。大家知道咧，其實國民黨有2個主要嘅特務機關啦，一個就係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部。呢、這個就係軍事委員會調查部啦。咁啊，兩個軍事機關嘅前人員咧，好多時咧都喺香港活躍啊。咁呢幾個人咧，就咩事咧？就話佢搜集咗呢一紮嘅情報，咁就準備啊賣俾美國人啊。咁啊，包括啊共產黨嘅海軍實力啦。嗱，係咪真係收集到啊？唔知啊，佢咁樣講啦。因為經過咗盤問之後，第二就係共產嘅空軍實力啦，喺廣東廣西嘅一啲嘅軍事機場嘅資料啦。另外咧就係、是。北韓喺香港嘅活動嘅資料，咁呢班人咧就係攞住呢班料咧，可能咧佢自己用唔曬， 或者係即係 double agent 啦，咁啊亦都會賣俾美國。咁啊，香港政治部對於長期對於香港嘅間諜活動咧，都係非常之關心、非常之關注。咁啊，好多大家都知道啦。其實當時係會籌金同埋邊個盤問咧，就係而家喺域多利道，而家做咗芝加哥大學香港中心嘅一個好靚嘅白色嘅建築。其實旁邊佢仲保留咗當時嘅拘留中心，就係專係俾間諜部嘅政治部咧去拘留同埋盤問一啲間諜。 我之前咧喺舊年做書界嘅時候，有講過一本中美喺香港之間嘅關係嘅書，裏面都有講過當時英國喺五十年代咧，其實幾忌惮美國喺香港嘅力量越嚟越強。即係簡單講就係、喂，你做你唔好咁離譜啊！我都係揸裝噶嘛，即係咁。所以佢喺嗰時嗰十年都有啲咁嘅諗法。而1952年亦都係我哋話喺韓戰背景之下，開始即係嗰個禁運啊，大家嗰個壓力越嚟越大，就係1952年、53年、52年尾、52年中同53年就。依、這個 moment， 所以Michael 知道好正啊，即係啱啱我講個 critical moment 嘅時候，大家做緊啲乜嘢行為？ 不過咧，聽咗咁多之後咧，我自己開始即係聽咗成個節目之後，我都開始諗緊就係，到底呢啲間諜特務嘅活動咧，其實係咪真係咁有幫助嘅對於國家收集情報上面，或者係一個安全穩定上面，係咪真係咁有幫助？因為我睇嗰啲資料都有講到咧，就係、東德嘅時期，其實佢哋嘅國家安全局咧都派咗好多間諜出去。咁當時即係正如頭先提到啦，冷戰之後咧，其實就唔係再講打仗，咁就要講咩？就係、科技間諜，佢就派咗好多人去西德咧一啲即係出名。嘅一啲嘅科技公司里边咧，就收集一啲嘅情报，再将嗰啲技术带翻去东德用。咁当中有一个咧，就化名做莱恩嘅一个即系情报员啦，佢就扮商人，就将一个咧就系美国生产嘅呢个叫高速硫离子植入器咧，就带翻去东德。 咁犀利！ 嗱呢样嘢咧好搞笑，就系佢要起呢个印尼咧走私翻去嘅。即係走私翻去東德，點知發現咗就俾東德西德嘅情報員咧發現咗，咁所以喺組裝嘅時候咧，佢有個自我毀滅嘅裝置，組裝嘅時候就爆咗。嗱呢樣嘢就係正話咗咩咧？就係其實原來後尾咧，當東西德統一之後咧，就發現其實東德咧佢個技術上咧好多都十分之落後，就因為佢偷得。其實偷得太多人嘅情報， 掛住偷， 到頭嚟自己就影響緊自己。其實會唔會真係開始諗就係間諜呢樣嘢係咪真係調翻轉係一種計中計咧？ 係我朋友去柬埔寨嘅金邊嘅外國記者協會，裏面咧就而家喺間酒吧飲嘢食嘢嘅地方。當你可以想象喺嗰個間諜嘅想象，當時咧可能係一個浪漫酒吧飲酒嘅一個場景嚟。Thank you.